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，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 全都被你发现，梦里要

神秘的笑脸，是不是说放不下你是我活的？

久不见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只是怕想你，我一个人的时候。

岁月留声，经典永恒。我是蔡淳佳，敬请关注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。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同步发声。 哟，